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93集，风月。宅院里的红梅败了，沈泽川到时，萧迟也正立在书房内看那残梅。萧迟也拨了拨梅枝， 这几日化雪，到处潮得厉害，你那宅子住不了人吧？ 沈泽川最近确实在为此事发愁，他轻拉了拉领口，换着鞋说：“ 院子已经淹了。 5年前我打那儿过，朝晖就提过关沟的事情，不想这么久了，竟没有个人去解决。” 萧迟也回身，沈泽川面上嘲讽：“ 反正泡坏的都是下三滥的建筑，解决起来还费时费力，谁情愿干？” 萧迟也看着他走过来：“ 你不是准备干吗？今年是天辰一年，有督察的功绩考核，要真出了什么事，满朝文武都要抢着干。”“ 我看未必。” 沈泽川扶着壁要踩上席子，却被萧迟也挡住了，他眼眸上挑：“ 嗯？” 萧迟也俯身拎起沈泽川的靴子，在皮面上摁了几下。“ 锦衣卫这么小气，连双鹿皮靴子也舍不得给一双。” 沈泽川净袜湿了一半，萧迟也叫人升上炭盆把屋子里烧热了。沈泽川今日面色不好，原来是给冻的。沈泽川挪开脚，不许萧迟也装，他垂眸看着萧迟也：“ 鹿皮靴子也禁不住泡了，东龙大街低洼地都是些平窑子，现在全给泡脏水里了。” 萧迟也就这么蹲着身仰头说：“ 那些窑子平素都是不挑客的，什么人都接，几个铜板随便用，税银根本交不起，年年不欠，户部下边数铜板过日子的人也不是东西，专门有心晾着他们。”“ 还有民区也给泡了。” 沈泽川说道。“ 都习惯等着，等到过了春就没事了。” 萧迟也起身说：“ 办事的人不少，但情愿办没功绩的事的人太少。今日散朝了也没用饭，一道去吃吧。” 丫鬟来给沈泽川备了木屐，他踏着木屐也没萧迟也高。萧迟也看他着着净袜的脚踝纤细漂亮，便又想起了他过去一直服用的药。萧迟也推开门，带着他向外走：“ 过年也没见你胖。”“ 忙得日日只睡两个时辰。” 沈泽川轻磕了磕木屐：“ 原以为南镇府是个闲职，谁知兵将的门门道道也多。”“ 西红轩要是保不住你，趁早换成二公子的妻子。” 萧迟也侧头，沈泽川跟着他：“ 那估计连两个时辰也睡不到了。锦衣卫如今剩下的人多半是子承父业，靠祖宗赏饭，看不上进军的油。” 这几日正在化雪，院里也湿漉漉的一片。萧迟也跨过水洼回过身看了沈泽川一会儿。沈泽川踏着鸡，月白的袍摆不提着就得往水里跑。此刻天已暗，白俏的月亮搭在遥远的天边，衬得周围清亮亮的，也衬得沈泽川映在水洼里的倒影又薄又好看。他一边说话一边专心看路，没留神萧迟也停下了，游子掀了白袍从那头像孩子似的跳过来，正跳到萧迟也跟前。萧迟也想也不想俯身抱着他的腰，把他扛上肩头。木屐滑落在地上，萧迟也拎起在手上，就这么一手提木屐，一手圈着人往上回吃酒的屋子去。陈阳退了几步，冲后边的侍卫打手势，把院里的人无声挥退了。屋顶上的丁桃没敢出声，露着双眼看着二公子扛人。乔天涯和古今各蹲一个岩崖，不约而同地喝了口酒。“ 早上看着脸色不好，这么烫，病着呢吧？” 沈泽川扶在他肩膀上，望着地上的月亮：“ 兴许吧。 雄图霸业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，命最金贵。” 萧迟也上街踢开门：“ 恨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回事。” 沈泽川落地一片柔软，他注视萧迟也：“ 小病，睡一觉就好了。 萧芷也没看他，自个儿脱了鞋，再退了外衣。丫鬟们鱼贯宴行，在小鸡上摆盘上菜。沈泽川进完手，又想去拉领口，萧芷也从侧边探手给他拉了，用手指轻拨开衣领，见着点红疹。沈泽川用手背抵开他的手。 最近太潮了，邻里为了抢占位置，屋檐把光也挡了。 萧芷也像是没在意，嗯了声就过去了。两个人落座用饭的时候，萧芷也说， 你那宅子如今也不合身份，为什么不搬？ 挨着昭罪寺，见师父方便，又在东龙大街上，西红轩有什么动静也好查。 萧芷也看他吃饭， 季刚师父不能总待在昭罪寺当杂役，换个宅子住一块更方便行事。 我看看最近有没有合适的宅子吧。 他手里实际上还有齐太傅的宅子，但那宅子现在住不了，太招摇了，搬家简单，难在西红轩盯得紧，他不敢拿师父和先生冒险。饭后已经很晚了，天还是凉，沈泽川起身准备告辞，萧芷也推开窗，冲屋顶上打了个口哨。三个侍卫加一只猛一起探头。萧芷也撑着窗沿，看沈泽川拿外衣，对他们说， 关门，今晚政府大人不走了。 沈泽川回首，萧芷也没笑，他白日里的浪荡似乎被夜风吹散了，那双眼里藏着幽灵与浓雾，在月色里显得朦胧又深邃。他或许真的是个风月老手，沈泽川想，用他这个眼神就够了。 临近开春都是事儿，你我今日还没有商议出个章程，就这么走了，下回要想见面就不容易了。今夜歇在这儿吧。 沈泽川惨然而笑， 不要胡来。 他把这四个字念得缠绵，舌尖萦绕着暧昧，眼里分明挑的是情潮，连随着话音松开的手指都拨的是欲望。这个坏人。萧芷也注视着沈泽川，心想，这才是个坏胚子，时刻挑拨着他谦让的底线，狡猾又天真的踩着他的忍耐，仿佛趴在他耳边唤着胡来呀。这个狐狸变成的妖孽，尾巴骚到了人腿上，眼里还尽着调笑。萧芷也合上窗， 正经事正经说。 萧芷也躺在藤椅上，顺手把滑到地上的衣袍捡起来，把袖袋里的东西挨个摆到柜子上。 关沟这事儿，明早备个折子我跟皇上说。 沈泽川泡在水里想了想， 你不能说，你一个禁军总督，既不管公事也不管民怨，还不愁你，贸然上奏必定会引起怀疑。 那就你说，你住那里提起来也不奇怪，我打个随行监督的条子。 萧芷也摸出把象牙扇， 怎么带了个象牙的？ 怀秀雅物，文人讲究清贵，最看不上象牙乌木之流，觉得俗不可耐，所以世家子弟不管肚子里有没有货，出门也绝技不会带檀木象牙扇，用的多是名手提子的毛竹扇。 玩儿，俗物配物最好。 他在昭罪寺里待了五年，不能跟世家子弟一块玩风雅，他得是个附庸风雅的凡夫俗子，这才对，这才合适。别说随身携带象牙扇，就是腰间坠着的玉佩，他都挑的是贵气冲天的货色。萧芷也摸完了，发觉他俩还真相反。萧芷也看起来喜好分明，一摸就清，实则真摸了才知道浑浊得很。那些他看起来爱玩的，多半都是闭了眼就能忘，根本没搁在心上。反倒是那些看起来混日子的勾当，他私底下付的尽是心血。他没有爱吃的菜，也没有爱喝的酒，人提起来只能说二公子爱喝酒，可二公子到底爱喝什么酒，那谁也说不准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